经嗨了三天三夜，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。Oh yeah， 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。Oh yeah， 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 求的不睡新人，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 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7.4 空中不夜城， 空中不夜城。 가려진 볼륨은 더 배로 거침없이 찍힌 굳이 보진 않지 넌지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 예쁘장한 Savage 원하던 대놓고 뺐지 너 뭐래도 칼로 무배기 두 손엔 가득한 Fat Chicks 궁금하면 해봐 Fact Check 눈높인 꼭대기 물 만난 물고기 좀 톡해 난 Toxic 유혹해 I'm Foxy 두 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에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아직은 잘 모르겠지 굳이 원하면 test me 넌 불 보듯이 뻔해 만만한 걸 원했다면 I'll wait till I do what I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룩 수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은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아직은 잘 모르겠지 굳이 원하면 test me 난 불보듯이 뻔해 만만한 걸 원했다면 But wait till I do wanna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 叙述你的细节开始，总是忍不住走神。真抱歉，情话没写出来，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。每晚零点到一点 ，FM 97.4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在脑海里听听画画，思念你所思念的。聆听每一次的心跳。麦麦的空中不夜城。 嗨，这里是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每天晚上零点跟大家相见。在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当中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：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只要我们不曾遗忘那些逝去的人、逝去的事，就会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里面。 我爱你，好大的口气，自己都。心虚，只会傻傻看你。话讲不完一句，点头微笑，握发和招呼手势，你细微动作我都牢牢记心底。还有谁要我目不转睛？除了你，还是你？在这整个世界里，还有谁能瓦解我自信？连梦里遇见你，都会目不转睛。我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。的气息，还有谁要 忘却我自己，连梦里遇见你都会目不转睛。

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湘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湘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，总是忍不住走神，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，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。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在脑海里说说话话，思念你所思念的，聆听每一次的心跳。慢慢的空中不夜城。 지는 날도 모두 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0点到1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 Try again. 开心遇见你， 有空仲夏之夜，月亮抱着晚霞入睡时针，它在音乐的转动这一切，夜色很温柔，蝉鸣的宇宙，萤火虫想你的目光，好有愉快的速写。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，在美梦里睡着、yeah、我想写封信给你，摘去回忆和秘密，读收集眼睛里注意 This song's about you， 海浪和潮汐，情感或雨季，心酸与甜蜜，我想起